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周迷自招待处拿上了自己的外套，挽在臂间，不急着穿，推门出去，一脚停在大门口台阶正中，霍地转身， 能不能别跟着我了？ 谭燕西神情可堪无辜，向着前方扬了扬眉。周迷转头看，那处是停车坪。 你不是刚来吗？就走。 你觉得我为什么来？ 这问句简直自带答案。周迷愣了下，谭燕西笑了笑，脚步未停，越过他走到前面去了。他还真是往停车坪去，抬手按了车钥匙，前方一台库里南车灯闪了闪，周迷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 人为的可不叫缘分。 谭燕西身影一顿，转头看他，笑了声，却没说什么。这态度好像是随他怎么定义。缘分这一词，不惯常是人们事后为故事着不开头，强加浪漫色彩而穿凿附会，捕风捉影吗？谭燕西走到车旁，拉开驾驶座门，却顿了一下。片刻，他目光越过轻薄的月色，向他看来。 走吧，送你一程。 平直的，甚而叫他听出几分真诚的语气。周迷在这一刻有一种预感，如果再度拒绝谭燕西的邀请，不会再有下一次。他甚至相信，如果今天不上这台车，这就是他和谭燕西的最后一次见面。你如果信这是缘分，就该信缘分只成就有心人。北城多大，恢宏而荒凉的繁华地，怎会为两个俗人一再铺路？周迷长到这么大，没冒过险，凡事设想结局，评估风险，制定计划，才会迈出第一步。当下这转瞬即逝的刹那，丝毫不给他思考的余地。命运不做商量，劈头盖脸而来，他只能凭本能去迎接。他朝着谭燕西走过去，生平第一次迈出第一步，不知道故事会将他导向何方。周迷坐在副驾驶座上，膝盖上放着咖色的羊毛大衣。他今日过来没穿礼服裙，哪怕室内有暖气，感冒刚好，他也不想再次阵亡。周迷穿的是一身白色西装，青果领收腰的款式，裁剪利落，没有一丝繁缀设计。谭燕西开着车，余光却频频去打量他。他是净瓷瓶里插山茶花，他知道有个品种叫照电红。两人没有一句交谈，周迷直觉往前或是回头都是无路，无端端茫然的心情像是突然走上了细细的钢丝锁，不敢往下看，大雾弥漫的人间看一眼勇气尽失。他不想承认活到22岁，头一回有随波逐流的心情。是一通电话搅散沉默。谭燕西抬手替他调低了车载音乐。周迷接通电话，崔家航打来的。 宋满妹妹是不是要去住院了？哪天？手术排在什么时候？ 后天，周一就去医院了，手术时间还没定，得等检查结果。 哎呀，那完了，我正好这周日要去出差，估计周四才能回。 没事，我请了年假，一个人忙得过来。 行，要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开口，我可以叫我朋友去给你搭把手。 谢了。 电话结束，谭燕西顺势问了句： 谁做手术？ 我妹妹。 严重吗？ 常规的心脏病手术。 谭燕西转头来看他一眼。 哦，为这？ 什么？ 周迷没听懂，然后片刻又了悟。 嗯， 他说的是那天问孟少宗拿钱是为这。 哪家医院？我下周有空看看去。 周迷察觉到内心隐隐的抗拒，还是源于最底层的一种恐慌。他总是过于熟人，像是已将他标定，剩下的事都是理所当然。而谭燕西明显看出他的犹豫，转过了目光，气氛一霎就变了。这话题已经结束，他不勉强他。周迷想了想， 医院不清静，不给你添乱。 哼，你这么伶牙俐齿一个人，拿这么一套客气话来敷衍我，瞧不起谁呢？嗯， 那你要听实话。 你说， 实话是，我们不熟，我妹妹更不认识你。你去看什么呢？我觉得你莫名其妙。 周迷， 谭燕西截住他话，周迷又一下觉得心慌，为他叫他名字的语气。 我可能算不得什么好人，但我也没你想的那么坏。 我没怎么想你，我甚至都不算认识你，我连你的名字是哪三个字都不知道。 那你上我的车。 谭燕西笑了，周迷抿了一下唇。谭燕西扬了扬下巴，叫他开储物阁。周迷不明所以，拉开一看，那里面一本机动车驾驶证。他看了看，不知道为什么笑了。可能为眼前这么一个招惹红尘的人，却被板正的几行资料，一张几分严肃的登记照，框定在一本证件里。总算知道他名字怎么写，谭燕西。莫名叫他想到晏殊的词，一曲新词酒一杯，去年天起旧亭台，夕阳西下几时回。再看地址，不由惊讶，他甚至不敢去深思，住址落在那儿的人得是什么来头。不过倒莫名地放下心来，以谭燕西的家世，没必要拿他怎么样，而他真要拿他怎么样，他也逃不脱。最后看见他出生日期，生日是隔今天不远的一个日子，就在年后。算一算，他马上三十了，大他七岁多。估计他看得过分久，身旁谭燕西笑了声。 本人在这儿你不看，研究一本破驾照。 谭燕西这样说，周迷便把黑色皮质夹子的驾照一盒，给他放回储物阁里。却也不去看左手的本人，拥着膝盖上的大衣转头看窗外。 都夜明正身了还不肯搭理我。 你想聊什么？ 谭燕西的回答是调高了车载音乐。倘若他不愿意交流那便算了，他不会勉强。周迷觉得自己渐渐开始认识谭燕西这人了，他是过于清高到不会向谁放低姿态，而即便看似放低，也不过是一种手段。他觉出心底的那股心慌感，但不想做开启话题的人，最后放任自己不说话，一首一首的歌里整理情绪，结果理来理去都还是乱的。他的歌单小众到他一首也没听过，几分迷幻的节奏和人声并不怎么吵，像是醉酒后穿过一道尽头是炫光的幽深回廊，不知不觉就到了上一回停车的路口。周迷依旧在此处叫停，谭燕西转头看他一眼，好似跟他确认是不是真不用送他进里面去。车速减缓，靠边停了下来。周迷手臂塞进大衣的衣袖里，穿好了才去拉车门，手指停了会儿，周迷低声开口： 医院的地址我发到你微信上。 你不如直接发脑电波试试我收不收得着，或者你就不告诉我，让我顺着医院一家家找去。 周迷这才反应过来，他们根本就没加过微信， 显得他这话跟开空头支票似的。他手指去摸包里的手机，够着的瞬间又停下。在这一刻，吊诡的心生别扭，不愿用扫码的方式跟谭燕西互加好友，不管是谁扫谁的。他手收回来，去拉储物格。他记得刚看驾照的时候，瞥见里面有支签字笔，把笔拿出来，摸了摸自己大衣口袋，原想写在手帕纸上，意外摸到两张电影票，好像是上回跟宋满去看电影时随手揣进来的。羊毛的大衣不常洗，要洗也得送干洗店，因此这票据还好端端的，只是热敏纸的正面印刷的字体已经淡了许多。翻到电影票的背面，写下自己的微信号咪亚洲，抬手递给了谭妍希，紧跟是放回笔、关储物格、拉车门的一系列动作。他的骄傲甚至不允许他说一句那你记得加我，像在玩什么交换主动权的游戏。他主动迈出了一步，下一步看谭妍希，倘若他不加他的微信，两人就断这儿也行。他下了车，撑住车门，同谭燕西道再见。谭燕西一手撑着方向盘，于微尘的黑暗里看向他，仿佛洞穿他的心思。 回头可得记得给我通过验证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